有呢，大家都难，这道题学霸也不会。 今天先不写了， 具体的时间还多着呢，这些公式写上老师应该都会给点。哎，算了， 今天先不写了，明天再弄。 那也比小花强啊，我真的再弄一口。 什么叫弄一口啊？就跟刨食似的。 对，我弄那么一口也不会胖。我弄完这口我再减肥， 弄完这口再弄那口。 哎，今天弄的可真够撑的，明天得开始绝食了。我先把自己弄瘦了，弄瘦之后一定好看。 哎，我跟你说，王大雷也怎么想的？ 王大雷就想，我今天准时把自己弄下班了。 老板呢，就要给我弄工资了啊！ 老板都不发给我弄工资。 哎，王大雷也想，哎呦，这个洋洋不再给我弄东西了吧？下个月洋洋怎么也得把我这生活费给我弄多点吧。洋洋不介意我晚上看球赛打游戏吧？我这么弄，洋洋不会生气吧？洋洋下个月， 小花就认为我弄个新发型啊就漂亮了。 小猪，你把最后那说了。 我下个月一定把洋洋弄娘家去。 换句话说呢，就是今天先不把洋洋弄回家了， 就是想搬东西呢。 在高有仙则灵，人不在多管饭就行。 哎呦，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蹭饭的打进出来不亦糟心。 行，这是谁俩花生米啊？我尝尝糊不糊。哎， 三人行必有我师，六人行必有肥皂剧。人齐不？小柱兄弟、小花妹妹都在啊，没我不灵吧。 文艺广播主持人小比、 英宁、 王磊， 娱乐七十二变，敬请关注。小比、英宁、严家宝上台鞠躬。Show time！ 快来大街酒吧里。呀，家宝， 哎， 你们这个家里。有 什么人我们家里很好， 自动化的吗？ 自动化的， 嗯， 家里到处都是自动化的电器呀、啊， 是到处都是， 到处都是，这个自动的像、这个、 沙发，以后有啊，你按那你自动沙发，沙发其实是一机器人， 我跟你说一个，我跟你说一个， 沙发，然后你往这沙发上一坐，这机器人琢磨你，他是喜欢怎么着，他才高兴呢， 我都坐上面了，他还琢磨，小花说的意思、啊、就是说他是智能化的。就是比如说的主人坐在自己这个就是坐沙发上的沙发自己思考，主人现在是哎估计这点是下班回来了、 嗯、 可能是很累了， 对、 嗯、哎呀我呢必须摆出一个更舒适的人性化的那么一个 状态 姿势来，然后让主人在里边躺着更舒服， 嗯， 就变了个棺材， 这是这就舒服一辈子了。 对呀、 啊、小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你可能喜欢就是躺下去， 我已经不喜欢躺着了啊， 就是你平躺，你喜欢平躺这样舒服， 对， 所以这个沙发这时候 这是什么声音，这是这沙发跑出去了， 它都有电机啊带动着这个自这个扶手放倒，靠背儿放倒、 哎、 然后这个脱腿的这边往上翘翘翘翘翘、嗯、哎他是喜欢头朝下栽着待着呢、 嗯、 还是说头朝上脚那么待着呢，还是斜目腔待着呢，他考虑，然后你就在里边就360度180度， 我上我们家里练杂技去吧。 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坐过飞机的头等舱，哎有这么种椅子一摁他就一抻腿，哎这椅子就展开了。 那个什么高铁上啊咱们飞机上现在都有这种自动的电座椅， 就是你们家以后可能就是这种沙发了，其实是可以选，包括比如你看电影这个沙发琢磨我给你变成一个电影院的这种感官体验， 哎沙发能感官体验 欢迎体验啊、哦、 它就根据外界环境，比如放那音响放那电影，它自己考虑这问题， 对、嗯、 哎它现在是想看电影了、 嗯、 沙发呢变了一马扎， 哎 往 马扎 行了，二位，我明白了。你现在别说换什么沙发了，我最好找一媳妇儿比换沙发舒服。 哎，对，沙发想，对我给它变成一个 媳妇儿， 沙发媳妇儿， 变沙发媳妇儿， 哎， 好 就好、 嗯。但是那样你肯定会就特别喜欢这个沙发，真的， 哎、 说不准就说这个窗帘智能化了、 嗯， 地板智能化了。 其实说的这些东西，现在这家庭当中也有出现的，比如说那个智能化的马桶，你们都用过吧？ 嗯、没有。 是不是 没有 智能化的马桶啊，你坐那马桶的那个圈儿 哦， 可以调高调低，还 调到1.7米，调到2.5米。 我要那么高干嘛？我在见着我自己。 人家说的是温度可以调高调低， 哎，对，还有带音乐的， 嗯， 这都挺智能的。